你好，我是龚文学。今天呢，我再带你讨论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元编程。这个话题啊，作为压轴出场，重要性可想而知了吧？我估计啊，很多同学会觉得元编程这个词儿很神秘。编程你不陌生，那么什么是元编程呢？元编程就是啊，你可以让计算机程序来操纵程序，也就是说，用程序修改或者生成程序。另一种说法是，具有元编程能力的语言啊，能够把程序当作数据来处理，从而让程序能够产生程序。元编程这个技术呢，有着传统编程所不具备的好处，比如你可以用更简单的编码来实现某个功能，以及可以按需生成完成某个功能的代码，从而让系统更有灵活性。某种意义上啊，它也让程序也拥有了语言设计者的一些权利，是不是很酷啊？你甚至可以说，普通程序员自己写程序，而文艺程序员呢，是让程序写程序。那么本节课呢，我会带你通过实际的例子详细的理解什么是元编程，然后带有元编程能力的语言的特性以及与编译技术的关系。通过这样的讨论呀，我希望你能理解元编程的思维，并且利用编译技术和元编程的思维啊，提升自己的编程水平。说起元编程啊，追溯源头应该追到 Lisp 语言。 Lisp 其实没有复杂的语法结构，仅有的语法结构就是一个一个函数嵌套的调用，就像括号加2括号乘3 5然后两个括号，这个表达式啊，其中加和乘也都是函数，并不是其他语言中的操作符。那么你会发现了，如果解析 Lisp 语言形成 AST 是特别简单的事情，基本上括号嵌套的结构就是 AST 的树状结构。其实你让 Antl 打印输出 AST 的时候，它缺省就是按照 Lisp 的格式来输出的，括号嵌套括号。那这也是 Lisp 容易支持元编程的根本原因，你实际上可以通过程序来生成或修改 AST。 我采用了 Common Lisp 的一个实现，叫做 SBCL， 在命令行输入 SBCL 就可以进入它的 REPL， 你可以试着输入刚才的代码运行一下。在 Lisp 中，你可以把刚才那个表达式啊，看作一段代码，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列表数据，所以你可以生成这样一组数据，然后作为代码执行，这就是 Lisp 的宏功能。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看一下宏跟普通的函数有什么不同。文稿中的两段代码分别是用 Java 和 Common Lisp 写的，都是求一组数据的最大值。看完这两段代码以后，我想让你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写一个函数去求一组数据的最小值，你该怎么做呢？采用普通的编程方法，你会写一个函数，里面大部分代码都跟求最大值的代码是一样的，只是把其中的一个大于号改为小于号，这样的话代码很冗余。那么能不能实现代码复用呢？这一点用普通的编程方法是做不到的，你需要利用语言编程技术。我们可以用 Lisp 的宏来实现，代码我也放在文稿中了。在宏中，到底使用大于号还是使用小于号，是可以作为参数来传入的，这样宏展开以后就形成了不同的代码。敲入我放在文稿中的这段命令会显示宏展开后的效果，而在 Lisp 运行时会先进行宏的展开，然后再编译或解释执行所生成的代码。通过这个例子，你应该理解了用程序写程序的含义了吧？这种语言编程技术用好了以后啊，会让代码特别精简，产生很多神奇的效果。初步了解了语言编程的含义之后，你可能会问，我们毕竟不熟悉 Lisp 语言，目前那些常见的语言有没有语言编程机制呢？我们又该如何加以利用呢？首先，我们回到语言编程的定义上来。比较狭义的定义认为，一门语言要像 Lisp 那样，要能够把程序当作数据来操作，这样才算是具备元编程的能力。但是你学过编译原理就知道，在 CPU 的眼里啊，程序啊本来就是数据。我们在34讲曾经直接把二进制机器码放到内存，然后作为函数调用执行。有一位同学在评论区留言说，这看上去啊就是把程序当数据处理。在第32讲我们也曾生成字节码，并动态加载进 GVM 中运行，这也是把程序当数据处理。实际上整个课程都是在把程序当作数据来处理。你先把文本形式的代码变成了 token， 再转变成 AST， 然后是 IR， 最后是汇编代码和机器代码。所以有的研究者认为啊，编写编译器、汇编器、解释器、链接器、加载器、调试器，实质上都是在做元编程的工作。你可以参考一下我提供的这篇文章，从这里你应该得到一个启示，学习汇编技术以后啊，你应该有更强的自信去发掘你所采用的语言的元编程能力，从而去实现一些高级的功能。当然了，通常我们说某个语言的元编程能力要求并不高，没必要都去实现一个编译器， 而是利用语言本身的特性来操纵程序。这又分为两个级别，如果一门语言写的程序能够报告它自身的信息，这叫做自省 introspection， 如果能够再进一步操纵它自身，那就更高级一些，这叫做反射 reflection。 那么你常见的语言都具备哪些语言编程能力呢？先聊聊 JavaScript。 从代码的可操纵性来看， JavaScript 是很灵活的，可以给高水平的程序语言留下充分发挥的空间。 JavaScript 的对象就跟一个字典差不多，你可以随时给它添加或修改某个属性，你也可以通过拼接字符串形成一段 JavaScript 的代码，然后再用 EVAL 解释执行。 JavaScript 还提供了一个 reflect 的对象，帮你更方便的操纵对象。实际上 JavaScript 被认为是继承了 Lisp 一博的几门语言之一，因为 JavaScript 的对象确实就是个可以随意修改的数据结构，这也难怪有人用 JavaScript 实现了很多优秀的框架，比如 React 和 Vue。 那么 Java 呢？从语言编程的定义来看， Java 的反射机制就算是一种语言编程机制，你可以查询一个对象的属性和方法，也可以用程序按需生成对象和方法来处理某些问题。我们32讲中的字节码生成技术也是 Java 可以采用的语言编程技术，你再配合上注解机制或者配置文件，就能实现类似 Spring 的功能。可以说 Spring 是采用了语言编程技术的典范，而 Clojure 语言是在 JVM 上运行的一个现代版本的 Lisp 语言，所以它也继承了 Lisp 的语言编程机制。除了上面这几个语言，我还想提一下 Ruby。 喜欢 Ruby 语言的人很多，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的语言编程能力，而 Ruby 也生成自己继承了 Lisp 语言的精髓。其实 Ruby 的语言编程能力表现在能够在运行时随时修改对象的属性和方法，虽然实现方式不一样，但原理和 JavaScript 其实是很像的。语言编程技术是 Ruby 语言能够以很简单的方式快速实现功能，但因为 Ruby 过于动态，所以编译优化比较困难，性能比较差。 Twitter 最早是基于 Ruby 写的，但后来由于性能原因改成了 Java。 同样是动态性很强的语言， JavaScript 在浏览器里普遍使用，厂商们做了大量的投入进行优化，因此 JavaScript 在大部分情况下的性能比 Ruby 高很多，有的测试用例会高50倍以上，所以近几年 Ruby 的流行度在下降，这也侧面说明了编译器后端技术的重要性。最后一个是 C++ 语言， C++ 语言也有语言编程功能，最主要的就是模板技术。 C++ 标准库里的很多工具都是用模板技术来写的，这部分功能叫做 STL， 其中常用的是 Vector、Map、Set 这些集合类，它们的特点是都能保存各种类型的数据。这看上去像是 Java 的泛型，如 Vector 尖括号 T，但 C++ 和 Java 的实现机制是非常不同的。我们在35讲中曾经提到过 Java 的泛型，指出 Java 的泛型只是做了类型检查，实际上保存的都是 object 的对象的引用， list integer 和 list string 对应的字节码是相同的。 C++ 的模板则不一样，它像 Lisp 的宏一样能够在编译器展开生成 C++ 代码再编译， vector double 和 vector long 所生成的源代码是不同的，编译后的目标代码当然也是不同的。常见语言的语言编程特性你现在已经有所了解了，但是啊，关于是否应该用语言编程的方法写程序，以及如何利用语言编程方法却存在一些争议。我们看到很多支持语言编程技术的语言都声称继承了 Lisp 的设计思想， Lisp 语言也一致被认为是编程高手应该去使用的语言。可有一个悖论是， Lisp 语言至今还很小众。 Lisp 语言的倡导者之一 Paul Graham在互联网发展的早期曾经用 Lisp 编写了一个互联网软件 WireWeb， 后来被雅虎收购，但雅虎收购以后呢就用 C++ 重新改写了。问题是如果 Lisp 这么优秀，为什么会被替换掉呢？所以一方面 Lisp 受到很多极客的推崇，比如自由软件的领袖 Richard Stallman 就是 Lisp 的倡导者，他写的 Emacs 编辑器就采用了 Lisp 来自动实现很多功能。另一方面，Lisp 却没有成为被大多数程序员所接受的语言，这该怎么解释呢？难道普通程序员不聪明以至于没有办法掌握宏？进一步说，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语言编程这种酷炫的技术呢？该不该用 Lisp 的宏那样的机制来编程呢？程序员的圈子里争论这个问题争论了很多年，我比较赞同的一个看法是这样的。首先，像 Lisp 宏这样的语言编程是很有用的，你可以用宏写出非常巧妙的库和框架来给普通的程序员用，但一个人写的宏对另外的人来说确实是比较难懂难维护的，从软件开发管理的角度看，难以维护的宏不是好事情。 所以我的结论是，源编程还是比较高级的程序员的工作，就像比较高级的程序员才能写编译器一样。源编程其实比写编译器简单，但还是比一般的编程要难。其次，如果你要用到源编程技术，最好所提供的软件是容易学习、维护良好的，就像 React、Vue 和 Spring 那样，这样其他程序员只要使用就好了，不必承担维护的职责。其实我们学编译技术也是一样的，你不能指望公司或者项目组的每个人都用编译技术写一个 DSL 或者写一个工具，毕竟维护这样的代码有一定的门槛，使用这些工具的人也有一定的学习成本。我曾经看到社区里有工程师抱怨，某国外大的互联网公司里面 DSL 泛滥，新加入的成员学习成本很高。所以一个 DSL 也好，一套内库也好，必须提供的价值远远大于学习成本，才能被广泛接受。为了降低使用者的学习成本，框架工具的接口设计应该非常友好。怎样才算是友好呢？我们可以借鉴特定领域语言，也就是 DSL 的思路。框架和工具的设计者为了解决某一特定领域的问题，需要仔细设计自己的接口。好的接口设计是对领域问题的抽象，并通过这种抽象屏蔽了底层的技术细节。这跟上一讲我们提到的语言设计的抽象原则是一样的。这样的面向领域的设计良好的接口，很多情况下都表现为 DSL， 例如 React 的 GSX、 Spring 的配置文件或注解。 DSL 既然叫做语言，那么就应该具备语言设计的特征，通过简单的上层语义屏蔽下层的技术细节，降低认知成本。我很早以前就在 BPM 领域工作，像基于 BPM 的这样的开源软件都提供了一个定义流程的模板，也就是 DSL。 这种 DSL 的优点是，你只需要了解与业务流程这个领域有关的知识，就可以定义一个流程，不需要知道流程实现的细节，学习成本很低。15讲的报表工具的例子也提供了一个报表模板的参考设计，这也是一个 DSL。 使用这个 DSL 的人也不需要了解报表实现的细节，也是符合抽象原则的。我们在日常工作中还会发现很多这样的需求，你会想，如果有一门专门干这个事情的 DSL 就好了。比如前两年我参加过一个儿童教育的项目，教师需要一些带有动画的课件，如果要让一个卡通人物动起来，动画设计人员需要做很多繁琐的工作。当时就想，如果有一个语言能够驱动这些卡通人物，让他做什么动作就做什么动作，屏蔽底层的技术复杂性，那么这些老师就可以自己做动画了，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而不需要求助于专门的技术人员。当然要实现这种 DSL， 有时候可以借助语言自带的源编程能力，就像 React 用 JavaScript 就能实现自己的 DSL。 但如果 DSL 的难度比较高，那还是要实现一个编译器，这可能就是终极的源编程技能了吧。到目前为止啊，我带你了解了源编程这个话题，并把它跟编译原理联系在了一起，做了一些讨论。学习编译原理的人某种意义上都是语言的设计者，而源编程也是让程序员具有语言设计者的能力。所以你可以利用自己关于编译的知识来深入掌握自己所采用的语言的源编程能力。我希望你记住几个要点。第一，源编程是指用程序操纵程序的能力，也就是用程序修改或者生成程序。也有人用另外的表述方式，认为具有语言编程能力的语言能够把程序当作数据来处理，典型的代表是 Lisp 语言。第二，编译技术的本质就是把程序当作数据来处理，所以你可以用编译技术的视角考察各种语言是如何实现源编程的。第三，采用源编程技术要保证所实现的软件是容易学习的、维护良好的。第四，好的 DSL 能够抽象出领域的特点，不需要使用者关心下层的技术细节。 DSL 可以用源编程技术来实现，也可以用我们本课程的编译技术来实现。讲了这么多，那么你之前了解过源编程技术吗？曾经用源编程技术解决过什么问题呢？欢迎在留言区分享。最后感谢你的阅读，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所收获，也欢迎你将它分享。